上是蓝天，我的床上却有雨滴。 想牵你的手，拥你入怀中，忘记世间烦忧，让你的泪流到我心窝，一点一滴化成笑容。 为什么 放手，曾经失去更珍惜拥有，只愿今生别再放手。 Thank you.

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。